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一，刀斧阵断头案，第一章，悬案。四月，桃花满城。北宋都城开封府进行了一场小小的春试，试卷交到龙图阁。这次的卷试并非为了选什么才子良臣，而是选通晓古今文字、有耐心又细心、可以将散乱古籍卷宗整理修缮的能人。批改试卷的是两位老臣，两个最近很忙的人。话说这开封城，上次皇室宗亲下到平民百姓都知道，朝中有两个水火不容的人，一个是鼎鼎大名的贪官太师庞吉，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官包拯。包拯和庞吉同朝为官20载了，两人年龄相近，官阶也差不多，但性格相冲，八字不合。但一个是皇上的老丈人，一个是当朝重宰，谁也不让着谁。说起来他俩交恶，某种程度上也跟仁宗有些关系。赵祯，这位看似敦厚仁慈的年轻皇帝，其实也有些恶趣味，比如朝中一旦相安无事，就喜欢拿两位老臣开开心。这不吗，最近边关平顺，朝中无事，也没什么灾祸冤情，于是仁宗突发奇想，说要整理出龙图阁里近3年的各地悬案卷宗，要研究一下下。于是身为龙图阁大学士的包拯，当时黑黝黝的脑门就汗涔涔了，上前一步启奏。 皇上，龙图阁中卷宗众多，不如挑选一些太学的学生去整理。 哎，皇上，太学的学生哪能分辨出什么悬案不悬案，还需包相爷亲自出马。 你这胖子趁机起哄。 包拯眯着眼睛看庞太师，庞太师看着他一眯眼睛，整张脸就跟个砚台似的严丝合缝，也有些瘆得慌。不过见到包拯落井，他庞吉要是不往下丢石头，就不是庞吉了。赵祯悠悠地摸了摸下巴， 太师言之有理，不如就由包青亲自整理。 庞太师翘起嘴角，咧开嘴，笑意还没来得及完全在脸上形成，就听包拯开了口：“ 皇上，微臣一人恐怕不够，想请太师帮忙分担掉一半。” 太师的嘴角僵住，在听到赵祯轻快的一声准奏之后，彻底垮了下来。小太监一声退朝，众臣就在后头看着包拯和庞吉一边往宫门外走，一边掐着对方的胳膊。 黑子，你干嘛拖我下水？ 托你的福，还不找你垫背。 在龙图阁困了3天3夜，被书虫咬得满身包之后，两位大人决定停止掐架，积极自救，于是就有了这一场春试。到头来考上的还都是太学的学生们，10个学生用了小半个月，单单近3年的悬案就有满满一架子，其他的还要继续整理。这天赵祯背着手来龙图阁晃悠了一圈，伸手抽出一卷来，边看边问包拯：“ 包青，掌户也闲着没？” 包拯扬起脸想了想， 在太白居吃馄饨的展昭突然打一个喷嚏。这时庞太师又过来插话， 闲着呢。我说老鲍啊，你也真是能干呢啊！从哪里找来那么能干个展昭？他一到开封，以前那些旧案悬案都破了，特别是关于江湖人的案件啊啊！以前一个小门派就把你愁得跟什么似的，现在可好了。 庞太师可没看见包大人紧着给他挤眉弄眼使眼色，可惜包大人的面部表情都淹没在一片乌黑之中，老庞年纪大了又有点眼花，看不太清。 包青和太师最近都闲着吗？ 赵真一句话，庞太师可算老实了，换来包大人恶狠狠一白眼，那个白呀。 这一柜子的悬案嘛， 赵真从第一排一直指到最后一排，伸手拍了拍包拯，又拍了拍庞吉。 两位出巡一趟如何呀？ 皇上，臣开封府事务繁忙， 最近不是都闲着了吗？有事情朕派人去接你。 赵真堵了包大人一个哑口无言后，又瞧了庞太师一眼，太师只能咽唾沫，他更没借口了，因为他一直都很闲。 就先从这一卷开始吧。 赵真将手里刚刚抽出来的卷宗往包拯手里一塞，转身起驾，心满意足回宫了，留下包大人和庞太师大眼瞪小眼，黑脸对白脸，一起叹气。于是回到府中的展护卫就看到衙役们纷纷收拾行李，门口排着长长的出巡队伍，高举的公正联名牌子很有些气派，然后就看到包拯和庞吉并排走出来。庞太师一眼瞧见了前边的红色身影，展昭是最近才进开封的，不知被包拯怎么一忽悠，这位名满江湖的少侠就帮着查案来了。庞吉对这个挺拔俊美的年轻人印象极好又极坏，极好是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本来就好，很难有人会不喜欢这样一个人，讨喜两个字儿占满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。极坏是因为庞吉活了这么久，见了这么多，最了解这种温和的非池中物比不温和的池中物要难处得多。通常越是谦和的人骨子里越高傲，越是爱笑的人翻起脸来越不会翻回来。展昭年纪轻轻能在江湖道上混得名满天下，必定不是善茬。再说这年轻人身上有一股似乎能容纳正邪两端的随意，搞不清楚他究竟是暖棚里头的盆栽还是山壁之外的藤蔓。当然了，最棘手是他是包拯一边的。 展护卫， 庞吉对展昭十分客气，展昭微微翘起嘴角，一双大眼能弯成新月，给了太师一个他最常用来待人的微笑。太师捂了捂心口，很久没人对他笑得那么真诚了，起码在他看起来确实很真诚。展昭看向包拯，双眼则是看着包拯手上的卷宗。 大人要出门吗？ 对呀，展护卫您也准备一下，我们晚上动身出巡查悬案。 展昭一听悬案，似乎挺感兴趣，抬手接过了卷宗，轻轻一扬，卷宗刷啦一声打开，另一端卷轴落到另一只手，双手一抖开卷。 展昭大人好帅啊。 是呀是呀，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呢？ 展昭一个动作，包拯就听到身后一阵骚动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开封府里大大小小各种丫鬟挤在一起，光看嘴型就知道是在说一个帅字。包拯咳嗽了一声， 回头就看见庞太师也张大了嘴。包拯推着他一把， 老不休啊你，别盯着我家纯良少爷。 庞太师直摆手，他可不是小姑娘家觉得展昭开个卷帅得天昏地暗，而是惊诧于他神情的变化。展昭很严肃，默默地看完了卷宗，然后抬头。 断头案，断刀门全灭，像是江湖仇杀呀。死的都是断刀门的人，连掌门都被人砍了。杀人的绝对是个用刀的高手。 展护卫有线索，这案子相当血腥啊。 江湖上刀客很多，但是能有这样刀法的却不多，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而且差不多都是有名的侠客，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。 是哪些人啊？ 如果说用刀，最最厉害的应该是天尊了。不过呢，他是个武林圣者，退隐江湖多年，不应该是他。另外嘛，有一个人的嫌疑应该也可以排除了。 谁？ 九王爷赵普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